法条的起草的这个参与，然后呢到这个审议的三个阶段就一审二审直到最后三审的通过。那我本人呢作为市代表呢常委，还有呢我们这个社会建设委的委员这个过程呢我都参与了。因为社会建设委呢在这个法条啊这个起草过程当中呢是牵头的这个机构牵头的这个单位。所以我深深感觉到啊在这个法规的起草过程当中啊充分的这个体现了这个全民主参与这个过程。那主要呢表现在啊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参与的广度。那这一次呢这个不仅仅啊是广大的热心市民在里面广泛参与这个市级一万多名嘛这个市级的人大代表全国啊这个市啊区啊这个市级的人大代表广泛这个参与。另外呢还有我们立法过程当中啊这个级数级班的这个相关的单位就是办理机构特别是这个乡镇街道居委会他们呢这个在这个里面呢也充分的这个参与，反映了呢方方面面的围绕着这个级数级办呢这个各个过程和各个这个环节我觉得呢参与的这个广度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法规呢这个经历的时间呢从去年12月到现在大半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嘛，首先呢这个广泛的在网上征求全社会民众的这个公开征求意见。后来到审议环节以后呢又征求各个这个级别的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呢又把这个具体的这个法规的这个内容这个里面的具体内容含义跟这个我们的民众啊跟老百姓啊广泛的进行这个宣传征求意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呢这个形成了我们这次立法的这个闭环就是立法这个首先呢起草出来的这个整个这个内容广泛的征求这个社会和各个环节方方面面的这个意见。很多的这个意见呢在这个里面呢都得到了这个吸纳，那意见建议啊吸纳的很多所以呢我感觉到呢首先这个印象啊是这个全民参与的这种广度就各个渠道只要呢不仅仅是社会公众普通老百姓还有我们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局办的工作机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各区的街乡的乡镇的包括我们这个区人的常委会这个区人大代表社区等等的这方面都参与到这个立法过程当中来了，真正的这个体现了这开门立法民主立法，而且呢是全过程这个民主立法这个参与，我个人感觉到呢这个全过程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参与不仅仅呢体现呢在我们整个立法过程当中很快我个人预计按照我们这个北京人大常委会的一般的这个惯例嘛和做法吧，明年呢很快就会对这一部法规进行呢监督检查。这个呢是我第一个这个方面的这个感受。第二方面的感受呢我觉得就是全过程民主的这个参与和这个实践呢还表现在深度上。那不是呢就是很多这个环节去围绕着吧我们这个这一部法律的这个起草里面的很多实质性的内容。比如说如何办理，如何在这个市区乡镇甚至呢到我们的小区居民委员会能够形成呢办事的效率和合力，那像这些方面呢有许多具体非常细的这个环节，如何呢去听取我们这个老百姓在这个技术举办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满意度如何去评价呀，对于我们这个承办单位的委办局乡镇他们的这个